本土民主反共，普罗政治，民声起义。myradio.hk 今日我话官到无求，胆自大， 有几大胆啊？够唔够胆陪市民一齐饮完水啊？ 可能佢真系够胆饮噶，听有个议员讲咧，饮完水会延年益寿、哦， 受佢个头啊！你又似你啊？俾啲有毒嘅水，我仲要收我水费？诶，嗱嗱，临上网用 PayPal 再交多几份 My Radio 月费啊！有钱真系支持一啲冇毒嘅声音好过，官到无求胆自大，我话月到尾升钱照交啊！ 而家已经系月尾啦，你交咗月费未呢？未交的话，就请到 myradio.hk 节目月费收费表，拣选你想撑的节目。预先多谢大家持续支持 myradio 节目月费计划。 拥抱大香港主义，香港地，香港人做主持。大香港早晨， 香港早晨，香港早晨。 早晨，翻嚟第二次大香港早晨啦，做咩咁兴奋啊？好唔好？ 系咩？我每次见到镜头就不其然咁笑， 所以咪我哋契弟咯呢个人。咁我哋今朝咧有汤姆啦，先啦，同埋新杰推咪嘅。头先咧喺第三节尾嘅时候有讲到啦，喂，原来有八有鬼出咗嚟喎，又 系啊， 有鬼出嚟， 牙膏啊。 咁啊，商台有个录音啦，就系、是、呢个陈文敏嘅录音嘅流出嚟嘅，即系否决陈文敏嘅录音流出啊。咁、今日嗰个主角咧就系、新世界嘅执行董事纪文凤啦。咁咧，我哋简单讲一讲啦，跟住留翻喺今晚粤政治嘅时候跟进呢单嘢啦。佢个录音咧系讲紧咩咧？就系话，好明显啊，陈文敏过咗火，佢去制造争议，利用外间同埋内部嘅力量。直接或者間接去游說，預先表明脅迫、恐嚇、偽造，有時甚至威脅下委會成員去通過佢嘅任命。呢、這個就係紀文鋒錄入嘅內容。咁啊，即係睇嚟捉鬼係堅喎，越捉越多喎，好期待喎。我期待阿盧寵茂做咗啲咩講，其實唔關心我呀咁啊，佢咩啫？夜晚冇上嚟我屋企嗰度氹我啦，咁哇呢啲爆出嚟唔好睇。咁啊，今晚啊留翻呢個熱政治睇下成個事態，因為睇嚟晏晝咧呢個港大咧就應該係會有其他嘢發生嘅，因為今日仲係有投票噶嘛，係咪？ 係啊，今日，但係個投票個結果冇咁快嘅，即係佢要 同埋佢係公投幾日嘅， 要唔係佢即係今日完咗之後，應該要兩日內就點票好各樣，跟住就會公布。咁 係， 因為上次 Billy 都有睇過嘅。 喂，你諗下而家要爆下爆下，跟住爆咗馬飛心嗰條錄音出嚟咪勁？跟住马飞心个录音，原来跟住马飞心系支持梁振英嘅，咁你哇唔惊啊嗰下？ 哇，有冇咁多嘢听啊？ 即系如果啊，如果啊，系咪先？即系咁讲啊，所以我哋非常期待。 你都唔知嘅， 系啦系啦， 讲到言之凿凿，以为好似系咁 啦，都系如果啦。好，咁我哋第四节就讲翻一单即系热话啦，都系个网络热话嚟，睇嚟都会上报呢单嘢就上咗报未啊？ 上咗未啊？ 好似暂时我未见到，要时报自己做咗未，我都唔知添。咁啊，即系呢单咧就系讲紧呢一个妈妈会啊。 妈妈会所谓 out sponsor 就 out 呢啲摄影师就做免费摄影嘅状况，咁事完咧就即系有网上就热传一啲 PM 嘅 capital， 唔系 有 摄 影 师 自己公开咗， 系啊，就 PM capital 咯， 系咯系咯， 就公布咗呢啲 PM capital 啊嘛， 咁佢大家就好哗然啦，咁 cheap 咁样，但系究竟系咩事咧？就因为有一个妈妈就想问一啲摄影师啊，就可唔可以 sponsor， 可唔可以赞助佢哋个 party 影相？咁个摄影师就有生意咁嘅问价啦，咁就话我哋而家就搞紧个一岁嘅 BB 生日会，咁就有45个家庭，咁咧我哋咧就会可以 share 同埋 like 你个 Facebook， 跟住咧个摄影师就话哈哈，抱歉，这样没办法在这种条件下合作，谢谢。跟住佢就話：但係你可以咧將你啲相放喺自己個 Facebook 噶喎、我嘅最低消費咧係15,000蚊。咁如果有需 要，係攝影師就話：最低消費我哋幫你影咧就要15,000蚊嘅。 咁係啦，咁呢個咧就係第一個流出嘅 cap 啦。呢個係其一嘅啫。咁其二即之後，其實咧就會發現就話，其實呢啲所謂依、這個依位同一位 account 依位媽媽會嘅所謂搞手啦。 阿 Rachel 啦，阿莫啊嘛叫做， 阿莫位教授啦， 咩你唔使咁避忌喎， 避忌咩？ 大家網上都知道你避嚟做乜 kill 啫， 係咪 Rachel 啦咁樣？ 你雖然你個人契弟，但係有時都有啲承擔先得夠收口啲咧，係啊，拗剝我哋叫拗剝， 拗剝噶叫佢做好 拗字頭啫嘛，拗剝咯 ，OK， 都幾好笑 ，Miss 拗 拗剝 ，Miss 拗拗剝嘅就其實咧，佢同樣嘅語句咧係 send 過俾唔同嘅所謂攝影師 周圍拗啦，係 啦，周圍拗嘅，咁同樣都係喂 hi 咁樣就我想問下你下星期日有冇時間贊助我哋個 party 影相啊？咁樣咁我諗呢種做法咧，其實都係好普遍嘅，即係譬如嗰啲媽媽會去搞咩生日會啊，跟住就可能揾唔同嘅公司啊，揾呢啲所謂 freelance 嘅攝影師啊， 好普遍嘅，我 係拗唔同嘅嘢啦。咁你可能食物啊，可能成啦， 通常都係食嗰啲星星餅嘅， 星星餅 啊，美國嚟 嘅啲星星餅。哦，即係嗰啲香蕉味嗰啲 係啊，好好食嘅不過。 好食咩？ 系啊，我成日食。 又話嗰啲係餅係冇任何 chemical 嘅，令到 BB 紅嗰啲啊嘛。我唔知啊，我估係咁咯。 即係佢話啦， 我聽聞過。 你係有 BB 你知啊，即係圓筒型啦，跟住有啲係紅色個又。 唔使啊 ，BB 都知啦，我都知啦，我聽聞過啦。我未食過，我未食。我唔食啲 BB 嘢。 嗰個我見過啦，係贊助咧啲僆仔咧，明顯都未有啲未係點樣識嗰啲食餅嘅，即係人揸住一桶星星餅喺度影相 咁係可能就拗咗返嚟嘛， 拗返嚟。 咁就係跟住咁就講返個攝影師啦。咁頭先阿 Christine 就讀嗰個其中一個啦。咁呢個都未夠爆嘅。 我覺得第一個好正常啫，即係拒絕咗佢啫嘛。 係啦，咁第二個就係一個所謂不禮貌嘅攝影師。 唔係喎，我同意佢喎。我覺得冇講粗口已經好覺得好仁慈嘅。 呢個係攝影師嘅講法啦，係咪 啊？係啊，嚇，唔係攝影師，正常嘅香港人係應該係要講粗口問候翻呢位媽媽嘅，我覺得正常。 咁第二個攝影師就比較就佢聲稱喺 Facebook 個聲稱咧，其實就係佢嗰日比較得閒，所以就傾耐咗，傾多咗，平時可能就耍手， 我都係好好耐性啫， 耍手零頭就算噶啦。咁琴日咧就唔係琴日，即係嗰日就傾多咗。咁佢個 PM 就好 Q 多頁嘅，咁我哋就好難一讀曬佢。但系佢就 揀啲精華嘅對話出嚟啦。 有冇啲 前面嗰啲唔使介紹啊？即系我哋譬如有45個屋企啊，然之後每個屋企有一個一歲嘅細路仔啊， 都係嗰啲嘢啦。 係啦，跟住我哋會玩呢個爬行大賽，睇下我個仔爬行喎，我仔識爬嘅喎，你唔影佢幾 Q 係咪？跟住你可以 like and share 我個仔嗰張相喺你 Facebook 嗰度喎，即係類似嗰啲咁嘅嘢啦。 咁佢其實一開始已經講話有冇實質回報啦，咁佢就都係必然喺度講話，喂，我就會 like and share 你，即係我哋所有 join 呢個 party 嘅 family 咧嘅家庭咧，都會有45個咁多噶，都會咧去 join 你呢、這個都會去 like。and share 即係啲100咁 樣 去 like and share 你啲 咪就係啲100呢啲咁樣真係衰嘅真 係咁唔好講啲100冇講啲100跟住好啦跟住開始就談論啦開始嗰個所謂攝影師就即係嗰位攝影師我想講係就開始談論喂究竟你呢一個所謂對我有好處 個攝影師還價啦 係啦對我有好處嘅事情究竟係咪實在有效呢因為佢就質疑佢喂你呢啲咁嘅所謂你45個家庭去 like and share 我喂我喺Facebook 做個俾啲錢做個 sponsor， 即係 Facebook 賣廣告咧，簡單啲講。喂，嗰、那個 like and share 可以去到20,000-30,000啦、啊。你嗰45個 family 又點樣無限 你 個 like and share？ 你問下蟹鉗。即係搞嗰個大米嗰個啊，即係搞鮮棉米嗰個啊。你問佢，哇喺嗱，我同你講，嗱你過嚟幫我影相，跟住我俾翻2000 like 你，你睇下點回應你？ 係， 我送包米俾你好唔好啊？咁啊，但係上面係冇咗呢個袋鼠鮮苗嘅。咁但係呢一單嘢咧，我覺得其實第一樣啦，嗰個攝影師還價咧，我都係好有禮貌嘅已經。 還價就 同埋嚴格嚟講唔係好有禮貌，其實嚴格嚟講都 好有 point 啊！你覺得 係？括號啊，好卑賤嘅喎， 好卑賤嘅。 唔係佢嗰個講法係咩？唔係第一個唔係啊，即係我意思就係話喺呢個行業我絕對尊重啊，但係我意思嗰個還價，佢講緊係45個家庭同佢讲，其实你每个家庭出1000蚊，唔系每个家庭出100蚊， 系你即系意思就系话，喂，点解还掂你45个家庭？点解唔揾个 professional 嘅咧？所谓 professional 咩意思啊？以你嗰、那个。咁嘅形勢45個，我當你一家三口， 可能都係 都百鳩幾人嘅喎，你記住，百鳩幾人嘅喎，一家三口都百鳩幾人。跟住咧，以你呢個咁樣嘅規模嘅 event 咧，點解唔請個 professional 嘅咧？每人都只不過100蚊啫嘛。 即你諗下，成班咧4500蚊，我意思就係個行業啊！你睇下講緊，因為你幫佢45個家庭影，跟住然後咩仲要你有45個家庭裏面45個僆仔喺度爬行喎、啊。你明唔明啊？嗰下嘅恐懼，即係等於你見到有5隻嘅拉布拉多衝緊埋嚟嗰下感覺嚟咧，對我嚟講啊。 對你嚟講嘅呢個 係啊， 咁即係我對我嚟講嘅就係一隻拉布拉多等於九個靚仔嘅嘛。係。咁於是你諗下就係4500蚊同你影一日爬行大賽。咁呢個唔突顯到成個嗰個嘅 freelance 行業， 咁啊應該唔係 full day 嘅，應該你當個 event 兩三個鐘咯，我諗咁樣，但都好金噶啦，其實都好金噶啦。 係。 咁啊，今日好啊，咁佢就即係質問佢啦，話如果話喂你咁樣100蚊都唔肯俾，咁點解咧？ 所以你啲圖冇飛得太快，有啲人睇唔切。 咁你嗰個100蚊都唔肯俾，咁點解咧？咁樣跟住佢就話唔係喎，我哋。budget 有限哦，租咗個貴場， 高級場， 租咗個高級場， 高級場俾啲靚仔爬行。 係啊，咁就冇辦法啦。咁佢就即刻又有少少火啦。我諗個 CMC 就有少少火啦，就話喂，既然你都話你有錢去搞個高級場咯， 有冇170cm 啊？咁回啫喎， 每個家庭100蚊啫， 係 咁都話冇。 即係你有錢搞高級場，你就冇錢請攝影師。 係啊。 咁跟住佢仲話：咁你同大學嗰啲大學生拗免費食物去開 party 有咩分別啊？ 我覺得佢呢句都已經客氣咗啦。如果呢句應該換咗中文， 跟住佢就話點解 就即 X 交叉你啦，啱唔啱先？屌你咩咩咩啊！咁肯定係咁喎，比較正常嘅回應。 佢又問我你。我哋你就想out sponsor， 攝影你個out sponsor， 咁你唔叫嗰個場地out sponsor， 你唔叫個場地 sponsor 俾你咁樣，跟住嗰個媽媽就好明顯係開始辣興，開始上頭。 係，我覺得 咁樣好公平咯，係啦 ，it's a fair trade law I think。跟住你理得我點安排我嘅 party 啫？你提供 free 攝影，我叫啲爸爸媽媽 like and share 你嘅 Facebook， 有無限商機，廣告費都。唔止你出 job 一次啦，咁计较点做生意啊？呢啲嘢你情我愿，哇！呢句真冇得顶啦，你情我愿公平交易。 你喂 Christina， 我想要求你，你 读晒，读晒， 你 读呢个声音，跟住个嘢冇得顶。 我哋 cut 出嚟个 segment 咧，咪就 VO 啊？ 唔系呢啲咁。咁即係討好觀眾嘅嘢，或者咁可以上到位嘅嘢，我梗係要預埋湯姆啦。 我覺得唔係討好觀眾，我覺得呢個 湯姆啦， 我覺得呢個突出咗啊 Kristy 嘅真性情。 唔係， 掠死我演技派噶嘛， 可以演技嚟嘅。 唔係，我想要求多一次啫。你可唔可以讀多一次無限商機嗰句啊？ 唔係啊，你過去你知唔知咩做生意嗰句好啊？ 咁計較點做生意啊？呢啲嘢你情我愿公平交易啫，系咪？ 你继续读啦，净系读女人得噶啦，嗰个专业线升嗰啲明噶啦，大家明噶啦。 唔系咁，跟住继续啦，咁佢哋就继续觉得哦，点解你觉得 个摄影师个摄影师你 唔系即系 你 觉 得咁有 bargaining power？ 我帮下 Christine， 咁咧就话佢话咁个摄影师就话你个月既然搞得咁有 bargaining power， 咁你又唔同场地讲，又唔同场地讲同一番说话，又唔叫个场地 free 个场地俾你咁样。跟住咧， 你知佢提供咩咩？你知佢提供咩服务咩？咁样 提供咩服务？ 你咁跟住哇，个掣接住落去， 系啊，你净 系读女人 得女人啦， 你净系读女人。 你知唔知咩叫做生意啊？跟住啊，我要恨咁嘅服务点又回头下啊？我冇唔尊重我，我真系想讲做生意有生意头脑咯。你冇点报， 你点样会冇回报啊？ 哦，你冇回报咩？有你点解冇回报啊？咁多人帮你宣传。 跟住系啦，继续啊！ 咁即系你唔在乎每个商机啦。 呢个系重点啊！每个商机，因为其实咧就之前一路讨论紧咧，就系话究竟嗰45个家庭帮你 like and share 算唔算一个无限嘅商机？ 跟住佢就继续拗啦。其实呢啲系唔系商机，因为嗰个观众群好少。咁就咩都睇钱，其实嗱，而家又自己打翻自己嘴巴，咩都睇钱。呢啲人嗌交就好差，咩都睇钱，唔识睇长远点营运啊？一开始就有，跟住话唔讲钱点做生意啊？一开始就有钱咩？ 跟住就系基本上质疑嗰个摄影师啦。跟住佢就话：我唔系话，哇！我见到你咧，你呢啲咁嘅人啊，即系只会咧，肯定每次都系 free service 咯，就唔会系一个商机咯，一次都唔会见得到。 唔系呢一句又系无敌嘅，佢话一次 free 换嚟无限嘅商机，你识唔识啊？ 我都话无限商机系重点，几坚啊呢句！ 无限商 机，无限商机， 佢为自己系开六合彩嘅，可以有无限嘅商机俾人。佢以为 同埋，我觉得最尾嗰一下咧，呢个突显到咧，呢一个阿莫咧，佢劲嘅地方 吓， 人哋 say no 唔系好似你咁咯，你 say no 咪 say no 咯，系咪？但系你使唔使咁冇礼貌回复我啊？ 系啊。 我尊重嗰啲專業人士，唔係你咁嘅。 我覺得你呢啲人真係好無知咯。 係啊，狀況就係話，其實咧個攝影師基本上係識養撈噶啦嘛。咁跟住佢就話：喂，你佢就喺度質疑話，其他攝影師都唔係好似你咁。個攝影師就基本上斬釘截鐵就話：喂。其他攝影師的回派都是 say no 嘛，係咪啊？佢話咁係，咁基本上係啊嘛，其他你都係 say no 啊，即係冇人同佢拗呢個 free service。 呢啲咧係要咧，即係跌咗扎沙落地，咩嗰啲叫 跌咗落地攬翻扎沙， 咪鬧出人哋唔專業咯。 人哋 say no 都唔好似你咁啦，我尊重嗰啲專業人士咯。你呢啲係嗰啲無知嘅見解嘅咁樣，我真係呢條。 但係之後後來咧，即係呢一個已經係過分嘅，但係我覺得個即係個攝影師咧，特別係 freelancer 嘅攝影師。攝影師咧，喺呢啲情況嘅話，真係喂，你要值得尊重佢哋喎。即係你講緊第一樣嘢就係話，呢啲已經係俾你呢啲班人壓價，壓到無敵啦。係， 但 係 第二4500 唔係你而家咁樣拗，所謂拗 sponsor。拗得不合理嘛呢件事， 但系个后尾事态个发展咧，這个 post 已经很多人 share 各样，系咪先？后尾事态嘅发展就系发现咧，真系有个人认咗头， 真系有认咗头，有人去咗， 有人去就呢一个。 我哋唔好开名啊！呢个唔好开名啊！ 即系点解知道爬行大会各样嘢咧？其实因为喺啲 PM 度，其实冇咩提及。 唔系，其实因为其实系两次嘅。呢一个所谓啱啱你讲个爬行大会系第一次。咁佢嚟紧啱啱流出呢个 PM 咧，就系佢俾人拒绝咗之后，即系俾波佢第一次影爬行大会嗰个摄影师拒绝咗之后，就先至有新呢一集 PM 流出嘅。咁我嗰、那个。時序其實是咁樣嘅，咁佢就因為那個苦主啦，我哋而家叫做苦主。 而家呢個苦主係呢個去咗啊嘛。 而家個苦主 最慘呢個苦主攝影師咧。 其實就係因為佢一開始就，唉、哎，我出嚟影啦，媽媽會單嘢，我認咗佢咧。其實係咁樣嘅，之前有一次咧，佢就講到個 job 就好 easy， 就媽媽會咧就想揾啲 sponsor 幫佢哋個活動影多啲相，咁租咗個場地搞 party 咧就影三個鐘，又講到好似冇 budget 咁喎，咁算啦，咁見嗰日得。就幫他們拍那三個小時，咁上到去咧先知道真係賴嘢。上到去咧，就同佢講話，嗰、那個接頭人咧就又冇覆佢啦。點知拍咗半個鐘咧，佢先至走過嚟 say hi， 即係就咁 say hi 咗。喂，咁你叫我 sponsor 下，咁佢就開始不滿啦。sponsor 我都唔招呼下我，同我講幾句嘢。咁佢哋咧就開呢個爬行大賽，哇，連講句嘢都冇，咁又冇嘢食，又冇問下你要唔要飲嘢，跟住影完之後咧冇打招呼就走。喂，咁我係好心幫你嘅啫，你而家當我老鳳阿四啊咁樣，咁一嗱呢個就括住啦，咁因為佢嗰個媽媽會聲稱佢哋係冇乜 budget 噶嘛，咁但係咧佢就當中咧見到咧嗰個接頭人同埋嗰個媽媽咧，其他媽媽咧係有錢銀交易嘅，咁跟住咧就問咗佢有冇其他時間咁樣啦，佢就話。 又問咗佢其他兩個時間係咪 available 啦，係咪可以做到其他 job？ 係 啊，其他 job 咁樣啦。咁當我呢一個苦主 無限商機啦， 無限商機啊！ 跟住 呢個苦主咧，佢就表示哦，其他 job 嘅話咧，我就要收錢啦。咁就哦咁啊，咁我要嗰、那個搞手咧就要話哦，咁要買其他媽媽先啊，咁就之後就冇咗音訊咯，咁樣。 咪簡單嚟講，呢個苦主咧就係、是、因為其實點解發生呢單嘢咧？就係咧嗰啲嘅媽媽會嗰個阿剝咧。就舐過一次嘢，舐咗一次咧，真係咧有個攝影師，佢係即係咁好嘅，即係覺得佢班細路仔啦，跟住開生日會啦，跟住之後就同佢影咗一次嘅，即係叫做相咁啊，免費叫做啦，免費 sponsor 佢一次，咁啊換嚟嘅一啲諗住將來嘅無限商機啦。咁呢個苦主就發現咗自己舐咗嘢啦，到嗰陣時已經。但我覺得最慘嘅就係咧呢一個苦主咧，跟住喺網上面俾人哋鬧啦，俾人話佢就係你做壞咗一個規矩啦，因為即係你點樣尊重一個專業。亦唔係話因為你因為體恤人哋啊、免費啊、諸如此類啊，咁就係咩嘅？咁但係我覺得鬧唔係一個我哋想討論嘅集中點嚟。我想討論嘅集中點就係、是、其實 out sponsor 大家有冇試過 out sponsor 我 你有冇試過 out sponsor？ 我冇乜搞 意都有啊！ 你有冇試過？ 都有大學嗰陣咯。 係我大學嗰陣時咧，我有上裝嘛，搞學生會嗰啲咧。我嗰期 out sponsor 咧，我哋係 out 得好勁嘅， 係嘛？ 是啊，因為 你都是 out sponsor 的能手嚟嘅， 轉價係咯，轉價，因為我哋啲賣， 佢話我想講賣樣係咪？ 賣，我收翻。 賣文啦、啊，你好。 係啦，我哋賣純真噶嘛， 係 賣純 真，即係學生去開 party， 係同埋 out 嘢食。 唔係啊，我個講法係咁嘅，我哋學生咧嚟緊 OCam 咧，咁我哋想推行一啲嘅，即係叫做健康 未来青春梦想的一些 O-CAM、嗯、加上我们的那些新生呢都是入来读社工的、是的，那社工入到来的时候你知道大家都出来是要帮助人啦、所以呢我们很希望的就是有些企业如果你有少少社会良心的话、你有一点点的社会责任，你希望能够帮助我们这些这样的团体、那你就赞助我们啦， 是， 跟着我们就找到很多赞助回来、 那 但是呢我们有一个原则的，有原则的找赞助，你找大财团的啦，你 out sponsor 你 out 那些这样的 freelancer 有什么意思的， 是啊， 不过这个才是重点啊，你明白吗？你这个不是 out sponsor， 这个是、 我冒衬了， 这个是压榨来的嘛，大佬， 这个 是压榨来的嘛， 即是你说你 out 譬如百佳啊，譬如你 out 那些什么婚纱摄影都得噶， 唔系 其实点解话系 sponsor？ 因为你话大 brand 咧，佢有一笔钱系预留咗去做呢啲嘢。 系噶， 咁但系譬如你话，譬如你话 freelancer， 佢哋系冇一个 budget。咁譬如因为我系 freelancer， 嗱、我嗰啲 out 咧就唔会好似呢个形式嘅。咁但系都譬如有时有啲朋友，你不如帮我朋友睇下啦。咁其实我 即系你用美式嘅主要系。 唔係，即係譬如有人會同我 approach， 即係知道我做呢一行嘅、不如你幫我個小朋友睇下啦，咁、樣，咁或者 friend 搭 friend 嗰啲，咁、但係通常你一開價咧，嗰啲人就會走噶啦，咁樣，咁、但係因為其實你 individual freelancer 你係冇預一筆錢去特別去諗住點樣 sponsor 一啲知名嘅即係企業或者集團。 你攝影你唔會每一日預留一個鐘頭出嚟幫人哋免費影相噶嘛？你明唔明啊？係，即係咁嘅講法。 唔係，我自己覺得就嗱呢、這個第一就係你話呢個媽咪會去 out 呢個咁嘅 sponsor， 我都覺得係一種壓榨嚟嘅。即係嗱，首先但係又換翻兩即係。叫做平衡下咁講啦，即係你兩方面噶嘛，又即係所謂大公司，即係其實應該要 out 大公司啱啱，咁但係大公司又會睇翻，喂你依個咩 有冇價值咯？ 你依個咩 event 啊？ 有咩 event 啊？ 45个 family 啊，咁多啊， 45个 排行大賽啊？ 喂幾多㗎？你知唔知收幾多錢啊？ 唔係就咁講排行大賽啊？一年香港有幾多個？ 咁佢可能爬嗰啲係石春路咧，個僆仔係咪先？即係你話哇，你一個高級場就全部都係石春路嚟啊，咁啊好睇啦。 即係其實我覺得相對翻就係佢哋依啲媽咪會各樣。咁如果你話45个 family， 當然唔算係一個好小型嘅聚會啦，都唔絕對唔算係好真係好小型。但係其實亦都唔算真係好大型啊。老實講，即係你話譬如啲咩大爬行代賽。交到啲勁嘅 sponsor， 喂，商場搞咪會多，或者啲自己嗰啲自己大品牌嗰啲，譬如奶粉又好，尿片又好，咁樣去搞呢啲排行大賽喺商場嗰度，咁佢咪可以可能交到其他 sponsor 咯，即 係呢啲係私人聚會性質咧，基本上 係啦，咁就係、 是、但係關鍵佢自己又收錢嘛，都係 嗱咁又咁講， 但係佢收錢，因為我哋始終唔知佢嗰個錢嘅用途係， 因為媽咪會係似係月餅會噶嘛，可以係你知唔知咩叫月餅會？ 知得有個公款咁樣， 即係你明唔明意思係，即係其實可能佢係非牟利噶嘛，可能佢係純粹大家， 即係為咗夾翻錢咁樣， 所以純粹搭棚噶嘛，可以係咁啊。當然亦都有可能有啲媽咪會係有圖利嘅咁樣，但係依個唔 大部分係圖利啦。 依個唔清楚，即係關於呢個媽咪會去。 唔係網上面有啲討論嘅，佢就話講到譬如搞啲咁樣嘅，即係叫做。生日 party 咧，咁你一定會收錢噶啦。咁你收錢嘅，你收咩？你一定要收翻基本上嘅人頭費噶。譬如你兩口子加埋個僆仔，咁你三個咁，出面有啲講法咧，個價咧係750蚊至到800蚊噶嘛。 咁你睇下喺邊度個搞啊？ 喂，你好正路啫！喂，我要租個場，又要訂嘢食，跟住又影相，再請埋啲小丑翻嚟喺度吹波， 係啊， 係咪先？跟住然之後後屘仲要揾咩人啊？仲要揾個湯姆嚟噴火嘅，可能咁樣類似之如此類。咁你冇翻700蚊、800蚊，邊個搞啊？你同我做啊？你真係為咗，你又真係為咗係團結社區嘅凝聚力，於是一齊出嚟喺度咁樣爬行咧，唔會噶。咁你仲要租個場噶嘛？但係當然啦，我會覺得嘅就係你啲類型嘅細嘅組織咁。咁集合一啲嘅媽媽咁樣嚟去一齊開心一下，咁你無可厚非嘅。但係問題係你要 out 佢咧 ，out sponsor， 你本身就係預咗 out 財團嘅啦嘛。係 即係應該就 out 啲。 佢都知道佢自己 out 唔到財團。 佢就係、 是、財團點會理佢咧？ 就係財團唔 show 佢啦。咁好啦，跟住你啲咁嘅 freelancer， 好似依位人士咁，佢就話嗰日 得 嗰唔係嗰位自己 認 自己苦主啊，認咗頭嗰、那個。咁老實講，佢譬如我。諗啦，因為我都有啲朋友做唔同嘅 freelance 嘅，做表演嘅亦都會有咁樣。咁佢哋會有啲個狀況，可能係佢哋想要一啲 reference， 係咪先？即係佢想喺自己個網頁啊，尤其是可能初入行啊， 即係你有時唔係個個都帶到入行噶嘛，咁、可能佢自己都想自己搲啲生意，咁佢自己想做開個網頁也好，開個 page 咁你要有嘢製作。 當然啦，咁呢個係呢個行業本身嘅問題嚟嘅。 咁我覺得近似性質啦，咁可能有一啲影自己做 freelance 影相嘅朋友，佢哋想多啲唔同嘅 reference， 咁佢咪橫掂嗰日得閒又冇 job， 咁咪去一去咯咁樣。但係問題就係、即係老實講，如果你成日呢啲咁嘅 free service 就真係好撚大，因為你本身而家講緊頭先推出嚟嗰個廣告嗰個講法，即係第一個 post 嗰個講法，喂每人100元的話，咁都係4500咁計啫。咁4500一個咁嘅 job， 其實係好少好少。 好少，我冇話。所以其實淨係頭先即係嗰個第二個回去嗰個出嚟嗰個嘅攝影師啊，回去都已經係突顯咗個行業俾人哋喺眼中嘅卑賤啊，大佬。 係啊，即係 唔係咁呢個行頭又冇咁講，因為 唔係我意思唔係話 卑涼啦， 卑涼啊，卑涼係卑涼喎、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即係你，所以你睇翻轉頭嘅就係話，喂你就頭先湯姆講嘅一樣嘢就係、佢有講到嘅就係、喂你如果係嘅話，咁有啲嘅行業，譬如你要晉身係俾人哋知名嘅、 啊， 成為一啲大家係有客嘅攝影師， 即係你有貨俾人睇。 係啦、啊，可能你係要開頭嘅時候又要收平啲，又或者係 friend 搭 friend 咁樣，咁、可能係你會有咁嘅方法無可厚非。但係你決斷你何為專業嘅話，唔係你識幾多朋友咁簡單噶嘛。啲人可能係會見過你，喂，你睇下影佢呢個攝影師啲相，影咗出嚟之後你唔會回頭。譬如你睇下浸會嗰條片啦。就每個條唱嗰條片咁，哇幾專業啊！ 我想你繼續講。 唔係，但係我想提出一樣嘢就係、講到專業嘅時候，你一定會係問翻自己噶嘛、你作為一個譬如攝影 freelancer 個行業，我點樣係成為一個專業嘅攝影師先？有啲咩嘅基本先？咁唔係話你有一冚嘅架撐就係噶嘛？你好多嘢嘅包括嘅就係、你，喂你係冇專業嘅態度啦，你對於你自己行業你認唔認識啦，個尊重啦。咁你要求你嘅客户希望佢點樣達到你嘅標準啦、啊？咁呢啲嘢其實係你有一套背後嘅知識喺裏面㗎嘛。 我自己認同咧，我其實係認同嗰、那個引句講，即係其中我哋頭先複述過嗰、那個攝影師，佢其中會講到就話：，喂，你嗰45家庭嘅 like and share， 我對於我嗰個所謂嘅宣傳效用，所謂無限商機有幾大咧？喂，其實真係好細噶嘛。佢啲解釋咗，喂，我喺 Facebook 落個廣告，喺 Google 落廣告，勁過你 like and share 啦。如果你講網絡上嗰個所謂知名度嘅話，好啦，如果你講儲 reference 嘅話，我認同咧有一啲 job， 如果你想儲 reference 咪儲咯，咁你自己個攝影師去衡量翻， 都係咁樣出道嘅，通常 唔係衡量翻呢個 job 值唔值得儲 reference 咯。咁如果你覺得值得嘅，咁你咪去咯。但係，喂，唔係真係完全 free 咯。所謂唔係完全 free 係咩咧？喂，你居馬費都攞翻啦，撲你個街！ 唔係有， 我意思係咁啊。即係如果你話 嘢咧，有啲嘢你同你對你個 CV 冇幫助嘅，你同你都同人哋講，我影咗45靚仔喺度爬咁樣， 唔係。咁呢個就老實講，呢、這個要自己，我認為嗰個自己攝影師自己衡量翻呢一個 job 值唔值得成為一個 咁講啦，即係呢個門外嘅我哋嘅建議嚟嘅、就對於我自己嚟講咧，我覺得更加荒誕嘅，而家事後啦都未完啦呢單嘢，因為聽講咧嗰個 Outmock 咧，佢話要告個攝影師嘛。 聽聞啦，即係有網友啦，有係就話佢識得嗰位媽咪咁樣，咁嗰位媽咪就話有機會咧就係會告嗰個攝影師，咁告咩咧？實在系咁啊，咁可能告佢诽谤咯，我唔知系咪 刘德华咧系 啊，我唔知道告佢乜啦，其实即系告佢诽谤，但系嗰啲 PM 嚟嘅，PM 又点样告诽谤 ？PM 又 冇公开个 PM 啫嘛， 冇话唔可以公开嘅， 系咪先 ？Cap 图嘅嘢系嘛？ 咪算啦，佢讲嘅啫， 系啊，我都唔知 呢啲得把口嘅人。 但系同样嘅就系跟住之后，后屘有人话佢改咗个 account 个名啊，又成啦，不过而家又请翻到 嗰啲算啦， 咁但系呢个算啦，但系相信咧，即系如果系佢真系要搞佢告嘅话，咁好睇 吓。 同埋而家其實 唔會啦， 我覺得咁樣嘅，我覺得第一樣嘢就係喺個行業上面咧，特別班攝影師，我知道大家行內一定有啲嘅消息同埋資訊互通嘅，但係實際上你要令到個行咧係更加即係邁向專業咧，你係有啲時候係要諗一樣嘢，就係需唔需要有一啲嘅平台，又或者嘅係最少譬如。 好難嘅，你講我知你想講，即係你、即係制定一啲所謂比較大家有 唔係規則啊，資訊流通嘅、你明唔明啊？ 叫做大家有個行規，大家都理解多啲咁樣啊嘛，尤其新入行嗰啲，但係老實講啦， 唔係 爭奔頭啊好多時， 咪梗係爭奔頭啦，唔係我意思就係話你唔係話要個行規，而係喂，譬如我哋呢啲人或者我哋啲人，我哋唔知道個市價嘅，我走嚟同你話，Tom冇睇你嗰攝影工價咧，你都係值五 500蚊一個鐘嘅啫， 係 都已經 唔係。其實價呢啲嘢冇話你嗰個人值噶嘛，係你同嗰、那個俾錢嗰個人自己定嘅啫嘛，即係冇話一定係咁點樣我揾到個工價，你咪問多幾間咯。你作為一個消費者，同埋我覺得呢啲譬如攝影嘅行業咧係好 organic， 佢自己會發 展。唔 係譬如你慢慢咧，你開頭可能收好低，但你慢慢你真係揾到人多，你有好多人揾你嘅時候，你咪可以提升嗰個價咯。 呢啲好似媽咪會講嘅樣 子。呢個 唔係我意思係你啱啱入行，如果啱啱入行你冇乜名氣嘅時候，咁你梗係唔會同人哋好出名嗰啲收一樣咁多錢啦。 呢個必然啦， 係咪先？但你慢慢你自己嗰、那個。 等於平絲網嗰啲啫嘛， 出到嚟噶啦。 等於平絲網嗰啲啫嘛，而家大家都係透過口耳相傳嘅啫，其實好原始啊嘛。而家個你明唔明啊？即係個朋友圈嘅口耳相傳。但係當然調翻轉 頭，我自己覺得 OK 嘅呢個方法。 唔係，梗係 OK， 因為大家資訊有限啫，同埋時間有限啫。咁但係， 咁你每個行業你有去整個屏幕網，同埋而家都有好多 forum 係。大家有冇用過呢個攝影師啊？即係都有好多 post， 我有冇用過呢個牌子嘅護膚品啊？都有好多呢啲。 唔係啊，我頭先講。我調翻轉啊！我係想提出嘅就係話，係要講啲攝精網啊，即係咁講， 即係評論啲客户啊！你意思係 攝精咯， 評論啲撲街客户啊嘛！ 咁喂，咁你咁喂佢 list 咗呢條友， 咁梗係啦， 做啲生意啊！ 頭先媽媽會去嗰個 outlaw 嗰個，佢而家同你講，我有45条友喺度，我哋有45个家庭，你唔幫我嘅話，我就唱衰你；你幫我嘅話，就 share 你。呢個網絡欺凌嚟噶嘛？嚴格嚟講。 咁佢冇話唱衰佢喎，係咯， 冇話。 你覺得媽媽，喂，你有冇上過 Baby Kingdom 啊？你上去睇一睇先啦，而家。你上去 Baby Kingdom 睇下先。 呢啲我唔敢講，呢啲 Baby Kingdom 睇上去睇下先啦。 但係呢、這個佢嗰個 PM 都冇咁樣去威脅佢，佢之後係一回事啦。 OK， 佢冇話哦，你唔做我就唱衰，佢冇咁樣講。 冇， 係咁，係我哋簡單嘅結論啦。咁希望嘅就係其實大家咧，即係呢一節咧，都想話俾大家聽嘅就係、是，其實 freelancer 咧係好辛苦嘅。 唔係，同埋你係你個名叫 freelancer， 你自由工作者唔等於你 free 咯。即係我覺得我認同湯姆嗰個講法、就是，就算你係收個價錢係比較低，你都要有一個價喺度咯，即係唔可以係 free， 即係唔可以帶簡單啲啦。老人即係呢啲老一輩説話，你冇嚟帶錢翻工噶嘛，居馬費都唔攞翻就離譜。 同埋你嗰啲全部係成本嚟，你嗰啲器材係咪？ 所以簡單講啦，其實個問題都係大家學識尊重何為專業啫，即係何為一個專業工作者啫。Freelancer 唔係話講緊佢自由工作者就唔專業啊，你明唔明啊？唔係代表你建築師樓嗰啲就係一定係專業嘅建築師嚟噶嘛，即係咁講嘛，佢可以一個 freelancer 嘅專業建築師嚟噶嘛，你明唔明？ 影呢一行咧，因為而家單反機咧太過普及啦，即係都有人去揾 Jason 影相嘅。我話咁你收 Jason 影相， 冇啊，咁你收唔到錢啊？即係唔係時報嗰啲啊？ 係， 跟住咁你收唔到錢啊？咁但係當然佢之後好忙就冇嗰件事啦。咁、我都會問佢嘅。如果你係你真係好 friend， 你咪由佢咯。但係如果係人哋覺得你啲相靚，想揾你影相， 我覺得 friend 先要傾。 咁你係 收幾多？ 唔係即係你好 friend 係友情，友情我就係 friend 一次，我唔打算發展嘅。咁冇所謂嘅，我覺得。咁但係如果你係覺得哦人哋因為啲相靚而揾你去影相嘅，跟住咁。你應該都起碼開一個價咯，你高高低低都開一個價咯，咁你先至可以有個價值去 start off 噶嘛。 係啊，係 啊， 即係人情味係唔可以販賣嘅。OK， 咁好啦，咁我哋今日時間差唔多啦，我哋今晚熱血政治再見。 好， 拜拜， 拜拜， 拜拜。